出发，环球旅行家。 周六的午后一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那今天又是我们旅行阅读会的单元，在开始今天的阅读之前，先问一个问题，您最近看过那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水形物语》了吗？有人说它是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也有人说其实它反映的正是人与自然的故事。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导演就萌生了这部影片的灵感。据说当时他设想的故事和现在有些不太一样，他要讲的是一群探险者在丛林里偶然发现一只友好的两栖动物，随后和这样的生物相处的故事。而他所设想的探险和发现的地点正是亚马逊丛林，这就让我想起了咱们曾经在旅行阅读会里读过的一本关于亚马逊丛林的书，来自行者梦野的《去你的亚马逊》。那么今天的阅读会里，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本关于亚马逊丛林的书，共同分享。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当我们离开了希瓦洛印第安部落，从雨林深处坐上船，又回到亚马逊河的支流上，河道弯弯曲曲，似乎怎么也走不到尽头。大家都有点昏昏欲睡的时候，我忽然远远看到了一排排树木在水上漂移。记得上次我在亚马逊河边的餐厅用餐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当时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这次我得抓住机会。我让船员加快船速，追上了这些漂移的树木，我想看个究竟，他们是如何被扎在一起，到底要飘向何处呢？当我们的船靠上去之后，我才看清楚，这排树木其实就是由一颗颗原木扎成的很粗糙的木筏子。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孤零零地站在巨型木筏之上，看上去他就是这排原木的押运人。粗略的一数，这足有好几十根原木啊，每一根的直径大约有80厘米，长度在4米左右。我觉得非常好奇，我很想知道这些树木来自于哪里，要被送到哪里去，这小伙子又是干什么的，他一个人是如何运送这些木头的呢？想着想着啊，我就跳上了这个木筏。当然我事先是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想跳上去，问他是不是可以。小伙子点头同意了。从我们的船上看过去的时候，这些原木相当巨大，这小伙子呢在上面不时的前后走动，就像是在平地上一样，又有点蜻蜓点水的意思。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些木筏是既结实又坚挺，无论谁走上去都应该潇洒自如嘛。可是当我亲身站上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走在这上头的感觉啊，只能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因为人的身体是有重量的，不管你站在哪一根木头上，只要脚一踩下去，原木就会随之沉下去，你必须马上抬起脚又去踩下一根原木，尽量让身体跟树干啊在这个水里是起伏的节奏相一致，这样才能保持你的平衡，接下来才能尝试走来走去。如果你要想平平安安的在木筏上活动，你就得像按琴键一样，一紧一松，一高一低，一上一下。这一根根的原木呢，就是一只只琴键，那个水面就是大自然的键盘。伐木工在木筏上这么弹跳走动，就像是在弹奏一曲动听的交响乐一样。说了半天了，我是新手啊，我尝试了好几次，真不是那么简单。这木头的表面由于长期泡在水里，已经被磨得相当平滑了，一不小心你就可能滑到亚马逊河里去喂大鱼了。万一你要是再碰上一群食人鱼，那不用说了，他们肯定群起而攻之，这水底下剩下的恐怕就是一副骨架了。木筏子上的小伙子叫安东尼奥，他说老家就在丛林里，他花了2天时间砍倒了30棵大树，然后用1天时间把这些树木用钢丝串在一起。怎么串呢？他先是在每棵大树的中间用钉子扎下一个铁环，然后呢再用一条钢丝穿过每一棵树干中的铁环， 这样三十棵树就被连成了一个超级的大木筏。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多原木仅仅就是靠一条细钢丝和树木中心的铁环来固定，肯定没多稳啊。要想靠它驶过波澜起伏的亚马逊河，这危险性该有多大。安东尼奥就这样顺水而下，要把这些木材运到大港口的木材交易市场去卖掉。要说挣回来的钱其实很微薄，与他在砍伐还有运送途中碰到的这些困难相比，这些收入真的是太低太低了。从走进热带雨林伐木开始，他就受到毒蛇猛兽的威胁，再加上千里迢迢的要把这些木头运送到港口，一路上还随时可能出现各种险情，这就是安东尼奥多年以来都必须要面对的生活。由于这些木筏本身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完全是随波逐流的，我碰见安东尼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大木筏上漂流了七天七夜。说实话，我实在是不能想象这小伙子是怎么做到的。这些木头就暴晒在阳光底下，就飘在河里，一点遮掩都没有，也没防护，没炉子，没有食物，没有家人。当我走到木筏中间，我看到了树干上有两块十厘米宽的木板，原来这就是他在木筏上的床啊。安东尼奥在这个木板上盖上了一片塑料布，就算是他的被子了。累了呢，他就坐在木板上休息，饿了就啃几只香蕉，衣服脏了就在亚马逊河里洗一洗，洗完之后铺在塑料纸上晒干。晚上是最危险的，伸手不见五指啊，木筏子却依然继续漂流。有的时候他实在是太累了，没法掌控方向的时候，他就用藤条把木筏呀绑在河岸边的树枝上，这就算是靠岸休息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安东尼奥的生活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他说像他这样的伐木工在亚马逊河上还有很多很多，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安东尼奥还告诉我，还有一天半的时间他就能到达伊基多斯了，全程算下来一共要九天时间。到了木材交易集市，他会卖掉所有的原木，然后坐一天的民用木船逆流而上，回到丛林里的家，继续伐木和漂流的生活。就在我登上这个木筏之后，还发生了一个意外。当时我走到船头想拍一张照片，由于一直在好奇地观察木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这么偶然低头一看啊，我发现由于木头之间不断的撞击拉扯啊，我脚底下踩的那根原木上的铁丝突然就断掉了，它开始慢慢的往后漂移了。我马上大叫起来，安东尼奥呢表现得很镇定，想来他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了。他首先拉着我跳过了这根正在急速脱离大部队的原木，走到木筏子相对安全的中心位置。才不过片刻，我回头这么一看啊，那根原木已经被水冲出老远了。要不是安东尼奥刚才随机应变，我现在应该已经成落汤鸡了。安东尼奥这个时候按了按我的手，示意我在两块木板上待着，他自己呢飞快地跑到木筏后面，扯下了一条准备好的白色的绳子，回头继续在木材的这个钢琴键上啊猛跑了一阵，跑到边缘的地方纵身一跳，就向那根散木游过去了。他手中始终紧握着那条白绳子，游到原木旁边，他先把原木拢过来，然后呢用绳子重新把它跟木筏绑在一起。这小伙子真麻利，反应相当敏捷，全部过程也就用了十几分钟。安东尼奥爬上木筏之后还跟我开玩笑说，要不是我自己发现及时，可能已经落水飘走了。这河里有很多饥肠辘辘的生猛鱼类，正在等着天上掉下的唐僧肉呢。当我回到自己的船上，看着安东尼奥那种独立船头的憔悴样子，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心酸。我让船夫把船再开回去，再次靠近安东尼奥的木筏。我递给他40索尔，大概100人民币吧。他感激地看了看我，然后向我用力地挥手道别。我看见他的眼神依然是迷茫的，让人感伤。 Tendré los ojos muy lejos y un cigarrillo en la boca el pecho dentro de un hueco, un televisor inútil, eléctrica compañía, la radio a todo volumen, ventanas muy agitadas y una cama tan inmóvil y un montón de diarios apilados y una flor cuidando mi pasado y un rumor de voces que me gritan y un millón de manos que me aplauden. 听着悠扬的歌声，我们继续跟着作者一起在亚马逊河上漂流，大河浮生的伐木人。作者在书里继续写道，除了这位孤独的亚马逊漂流伐木人，我还碰到了以此为业的一个小家庭。那一次的巧遇发生在亚马逊河上游和中游交汇的三角洲地带。亚马逊河的上游叫乌卡亚里河，它流到中游和安第斯山东部流下的马拉尼翁河相遇，就形成了一片三角洲地带。这里是亚马逊河上游的结束点，也是亚马逊河中游的起始点。三角洲地带距离位于亚马逊河中游的伊基多斯大概100公里，与马拉尼翁河边的小城纳奥达相距不远。从三角洲河口沿着马拉尼翁河逆流而上，就可以到达秘鲁境内的亚马逊丛林国家保护区帕卡亚塞米瑞亚。我们看到很多满载游客的船只从身边驶过，想来一定是去保护区游览观光了吧。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河流中央有一只大木筏缓缓地顺流而下，向着伊基多斯的方向飘去。这只木筏吸引了我的视线，因为它与众不同，比较豪华，除了建有避风挡雨的三角形舱房，还装载着很多货物。我们的小船靠了上去，它的主人也同意让我搭乘一段路程。我登上木筏，这才看清了上面的一切。这个木筏大约有几十根树木捆扎而成，筏子上所有的物品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取于自然，用于自然。木筏的双桨就是两根圆木，每根有6米长，桨橹前端也就是划水的部分也是用2块大木片削成的，并且用雨林里的藤条把它固定在树干上。木筏中心位置是用木材搭建的一个三角棚子，上面盖着被子，棚屋很狭窄，大概可以容纳2-3个人吧。木筏的左边是一堆堆的木柴，还有一些锅碗瓢盆，这应该就是厨房了。它的右边随意地堆放着生活用品和衣服，还有一些动物皮草以及一只活的大乌龟。据他的主人讲，这些都是要拿去伊基多斯出售的。我很好奇地问，那只大乌龟要卖多少钱啊？他回答说，20索尔，也就是大概人民币50块钱。整个木筏上最占空间的要数堆放在尾部的大量香蕉了，这几乎占到了一半以上的面积。我说，这么大一船香蕉得卖多少钱啊？他又说了一个数目，大概合人民币600元。木筏的男主人今年23岁，长相英俊，双眼炯炯有光。他虽然也是贫苦的伐木工，但他的行为举止和我见过的那些同行们迥然不同，一举一动都很淡定。问过身世之后，我才明白，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退役之后回到了雨林老家，先是找了一个小女孩结婚，一直没有工作，然后就干起了这一行。在筏子上与他同行的是他年龄还小的妻子和15岁的弟弟，他们一起扎了这个木筏，沿着马拉尼翁河漂流而下。我想给他的弟弟和妻子拍张照片，可是两个人都很害羞，他年龄还小的妻子更是羞涩地拒绝了。不过他的眼神里 还是流露出了好奇。因为刚出雨林，这个小女孩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我把自己拍过的照片给她看，她的脸上露出了天真的微笑。我还注意到她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了，一问果然她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了。而当我对着男主人拍照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站姿和坐姿都透着坚毅干练，挺直的腰杆让人觉得自信满满。他眉宇之间流露出了一股正气，全然不顾我的照相机，只是专注地看着天空或者远方，或者是凝视坐在棚屋里的小妻子，就跟专业模特一样有范儿。我相信他的这种自信不仅源于他从军的经历，更源于他自幼就面对艰苦人生的不屈态度吧。木筏继续漂流，我看到厨房里有锅和碗，却不见什么食材，也没看到食用油。当我把这个疑问告诉男主人的时候，他甚至是有点讥笑地说，我的想法太幼稚了，漂流在亚马逊河上的伐木人不是民以食为天，而是民以天为食。一日三餐就是亚马逊丛林里随处可见的香蕉，把香蕉放在炉子上烤一烤，这就是热乎乎的三餐了。所有的吃喝拉撒都离不开这条生命线亚马逊河。在我跟男主人聊天的时候，他涉世未深的妻子一直都在很好奇地聆听着，他闪动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急于想了解这个世界的渴望。我身上穿着自己定制的 T 恤，印有我在马达加斯加旅行的时候的卡通图案，由于几天都没洗了，有点汗味，还晒出了盐花。我就坐在木筏的栏杆边上，脱下了 T 恤放在大河里漂洗。当我拧干衣服要把它晾起来的时候，男主人看到 T 恤衫上我的头像，笑着伸出大拇指表示夸奖，可能是惊讶于我跟上面的卡通人物的神似吧。于是我说，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他听了很高兴，说他会穿着我的 T 恤去进城卖货。木筏继续顺流而下，我脚下的世界也随之慢慢漂移而去。我站在木筏边，浪花飞溅到我的腿上和身上，一团团亚马逊河的水草急速飘过，像是人生中不断邂逅的那些匆匆过客。我与男主人就坐在巨大的划船桨橹上，无言地眺望着前方。此时此刻，我有点体会到伐木人的沧桑心态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种体会仅仅只是停留在表面。那些几天几夜的煎熬，那些年复一年的水上人生，还有他们生生不息的坚持，都不是我这种浮光掠影的接触所能感知到的。我搭乘了一段路程之后，从木筏子上跳了下来，来到了岸边。我想爬到竖立在两河汇流之处的高高塔顶上，从那里俯视汇聚成文明世界的亚马逊大河的乌卡亚里河和马拉尼翁河。我挥手向木筏上的三位新朋友告别，他们则继续向伊基多斯的方向进发。几天来，我们见到的每一只木筏的目的地都是伊基多斯，无论它来自何方，无论是大型木材运输拖船，还是私人捆扎的小木筏子。所以我想亲自去伊基多斯的码头上看看，那里的木材交易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伊基多斯是亚马逊河主航道上的重要城市之一，也是秘鲁的第二大城市。还有两个主航道大城市是位于下游的巴西的贝伦和马瑙斯。由于下游的河道宽广，从亚马逊河入海口逆流而上的大吨位的货船也有很多，商业气息浓厚，所以我就更加喜欢伊基多斯的风光和人物，因为它更直接地展示着雨林的原生态，有一种更接近自然的美感。南尼河和伊塔亚河也流经伊基多斯，很多工厂和作坊就位于这几条河的河边。主航道上主要是客货运码头以及一些临河餐厅酒吧。我找到的这家木材收购站就藏在一条小支流的河畔，不是当地人恐怕很难找得到。我们的小船快要靠近收购站的时候， 远远地看见一辆大吊车正在吊起巨大的圆木。卸货场地不是什么广场，也不是库房，而是在河面上，绵延几百米，一排一排，很是壮观。为了防止木材随水漂流而去，每次原木被调运到河面上之后，都会有专业工人把它用铁丝串联起来加以固定。这位师傅通常会在树木的中间位置钉上一个铁圈，然后再用一根铁丝把这些铁圈连环套串起来。师傅跟我们说，这些木材很多都会出口，被制成昂贵的意大利家具，但在这里每棵原木的收购价只有区区的100元人民币而已。我问随行向导，为什么亚马逊木材的收购价格如此便宜呢？他说可能因为那些伐木工都算无证经营吧，除了接受这个黑市价格也别无出路了。靠着伐木为生的穷人太多了，有的孤身一人，有的全家上阵，都想靠这些木头换一份糊口的钱。我一直比较注重环保问题，可当我亲身接触了这些伐木工之后，我的想法有些改变了。从前听到亚马逊雨林被人盗采滥伐，总会觉得难以理解，非常不开心。为什么他们会为了蝇头小利就要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河，毁掉养育了祖祖辈辈的大自然呢？现在我好像有些懂了，这里的人太穷了，又没什么谋生技能，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只为换得一点点的温饱。衣食无忧的我们，如果跟他们换一换位置，是不是还能这样理直气壮呢？这答案我不得而知，只是当地人对我说的一段话一直留在我的耳旁。他说，你们有吃有穿，看电影，开汽车，上学，购物，你们有这个生活信仰，那个国际标准，我们有什么？我们图什么？我们每天努力和奋斗，为的只是一件事，吃饱肚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生存而已。我跳上了一艘船，在夜色中，一艘艘客运船和货运船按照发船时间默默地进出码头。此时我旁边一艘客轮正徐徐地离开，突然有人在栏杆边上大喊起来。我抬头仰望，只见一个小伙子在向我这边挥手，人声嘈杂，我根本听不清他在喊什么。随着船体移动，我突然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他穿的那件 T 恤让我一下子认出了他，这不就是那个木筏上带着妻子的小伙子吗？我大声问他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他也大声地回答说，自己已经卖掉了木筏和香蕉，现在带着妻子和弟弟坐船回家，继续他们的下一次伐木漂流。就在他的船即将离开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烟，使出最大的力气扔到他脚下的甲板上。当地的人生活不易，即便是那种低价的劣质烟，很多人也只能一根一根的买，这一包对他们而言简直是难得的奢侈品了。他乘坐的船渐渐远去了，码头太嘈杂，我再也没有听清他的话语。只见他一边举起 夜幕降临，奇幻绚丽的光影魔法引爆悉尼灯光音乐狂欢派对，抬手间港湾大桥瞬间闪耀，回身时悉尼歌剧院幻化成斑斓艺术作品，漫步中达令港魔术迷雾让人深陷其中，舞动指尖在空中附和美妙乐章。5月25日至6月16日，爱上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境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的旅行阅读会，我是张帆。我们继续跟着作者行者梦野行走在他的亚马逊丛林。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一个部落，这一章的标题是奥卡伊纳无上庄部落。在秘鲁境内的亚马逊河中游，大河的丛林深处及其支流的茫茫雨林里，隐居着许许多多的印第安部落。我平时看探索频道的时候，了解到亚马逊河中游是最有活力的神秘地带，也最能保留当地人的传统文化。如果想真正的深入了解亚马逊古老的雨林部落，就应该去这里走一走，找一找，看一看。当我前往亚马逊河在哥伦比亚、秘鲁、巴西三国的交汇处，也就是号称金三角的地方时，听说半路上会经过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依然保留着不穿衣服的传统习俗。这个亚马逊金三角由于和非法的毒品买卖大有勾连，所以在这里来往的船只都要受到与众不同的核查，由荷枪实弹的军警负责搜查行李。从前亚马逊河流域的很多古老部落都以狩猎为生，没有什么纺织工艺，最多就是在腰间围点兽皮，或者裹一条用草叶编成的短裙，男女裸着上半身甚至全裸的情形也非常常见。后来随着与外界的接触增多，他们也开始渴望过上文明生活，渐渐穿上了衣服。只要是与外部的文明世界有过接触的部落，都慢慢地放弃了坦坦荡荡的赤裸作风。不过有时候在丛林里狩猎或者举行某个传统的部落仪式时，他们还是会保持裸体的古老风俗。船停靠在亚马逊主航道的一个码头，我们上岸后步行了好一段路才走入了丛林深处。在村落外围时，我远远看见丛林里有很多半裸的印第安人聚在一起，好像正在举行着什么仪式。我们的向导先走过去跟他们说起了土著语。过了一会儿，一个貌似是首领的壮年男子走到我们身边，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做了个欢迎和容许进入的动作。这个我是看懂了。向导再三关照我，去亚马逊河雨林拜访任何部落，在进入人家领地之前都要先征得部落酋长的首肯，不要轻易乱闯，不要随便拍照， 尤其是孤身一人时，那是大忌。走到村子里，我发现他们只是不穿上衣，下身还是会围着一块布，或者是套着草编短裙。我们拜访的这个部落名字叫奥卡伊纳，部落里的孩子特别多，因为当地女孩一般到14岁就开始生儿育女了。走到哪一个部落，遍地都能看到小孩，奥卡伊纳也是如此。许许多多的孩子都端坐在那里，等待着仪式的开始。通过向导的翻译，我才知道今天部落的人聚在一起是为了庆祝一桩盛事，那是为部落的一个新生儿举办的受洗仪式。部落里的每个婴儿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家长都可以选一天举办这项仪式，村里人都会前来参与和见证。受洗仪式的重要环节就是母亲把婴儿抱给酋长，由酋长为婴儿祈福，然后宣布欢迎这个婴儿加入他们的部落，融入到本民族的大家庭。这样的受洗仪式其实也是全村人聚餐的大好日子。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生火煮饭了，林子里升腾起朦朦胧胧的炊烟。亚马逊流域部落最常见的两大主食就是香蕉和类似于山药的地瓜，他们当天做的就是后者。他们的做法是先把地瓜放在藤条里挤，把它拧碎成颗粒状，然后磨成粉末，最后把粉末再做成饼，用炉火烤熟。这种饼的味道很淡很淡，那部落人为了追求所谓的美味吧，就会把某种丛林植物磨成酱料，味道有点像辣椒酱的样子。地瓜饼蘸上植物辣椒就好吃多了。那听说这个，我也想磨点尝尝啊，可是他们警告我说这种酱很辣，下嘴之前请三思。我号称爱辣一族，当然不会被吓住了，入口之后觉得果然够辣的，但是非常鲜美。虽然这个做饼的过程不怎么卫生吧，不过我觉得这些原始的饮食那才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嘛。再来看看他们的仪式吧。婴儿受洗仪式由几个部分组成。首先，母亲抱着婴儿来到部落酋长面前，酋长会用植物汁液在婴儿身上涂抹部落的图腾，或者是抹上炭火灰，然后抱起孩子给予祝福。祈福结束之后，全村百姓会围成一圈跳起传统的舞蹈，他们可以一边享用着地瓜饼和香蕉，一边欢歌热舞。按照部落的传统呢，这场狂欢的庆生仪式要持续到凌晨，因为部落增丁添口，这是大事啊，大家就像过节一样高兴。我注意到酋长和村里其他男性都围坐在一起，似乎是在开小灶。走过去一看吧，他们都蹲在地上，面前呢是一小堆绿色粉末状的东西，他们正一个一个地嘬起来放进口中分享。我发现很多人嘴里都塞得满满的，好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炒麦粉一样，讲话的时候都会喷出一点来。我特别好奇，我就问向导他们在吃什么呢。向导跟我说那就是用谷科叶磨成的谷科粉。大家一听这个就会明白了，他们那种快活的氛围和效果应该和人们聚在一块抽雪茄差不多吧。在雨林中，我突然想当一分钟酋长，就请向导帮我传达。他们听了以后呢，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酋长就真走过来了。他示意我脱去上衣，由他亲自为我涂抹图腾。本来呢，人家要为我涂抹那种植物油图腾，可是一听说这颜料得两三个月才可以退掉，我就退缩了。我不想回国以后把家人吓坏了。后来呢，他们就决定用这个炭火灰啊当替代品，涂在我的脸上和身上。当在我身上做完这幅画之后啊，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酋长竟然把他的印第安羽毛冠给摘下来，转手就戴在我头上了。这还不算呢，他又把他象征着权威的动物牙齿项链也挂我脖子上了。经过这一番变身啊，相信我已经很有首领的样子了。这还不算完，酋长还开玩笑似的引过来几个女孩子，让他们围在我的身边。我注意到有一个女孩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向导告诉我说 当地人说了，你现在是酋长了，可以有四个太太啊，现在要拍照留念。酋长没有老婆可是不行的呀。我听了就笑起来了，这些女孩呢是很听酋长的话，我走到哪儿，他们就老老实实的跟到哪儿。我笑着跟他们说，你们啊就是只认衣裳不认人，你们真正的老大在那边呢。我指给他们看的时候呢，哎，他们还完全不理会，还是一脸无所谓的跟来跟去的。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刚把酋长的王冠和项链一脱掉，他们就像得到号令一样，马上就不见了，各自找各自伙伴去了。哎，对了，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还穿戴着一身酋长的行头，走到正抱着受洗婴儿的母亲那儿，我说希望能抱抱这孩子。哎，还真是神了，孩子本来一直在发脾气，哭哭啼啼的，但是一看到我啊，突然脸色一变，又笑了。我当时我就得意，我说看来本人还是真有点酋长魅力哈。拜访完成之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叫奥卡伊娜的部落，朝着下一个目的地又出发了。远远望过去的时候，岸边的部落族人还在继续跳着舞，迎接着一个不眠的狂欢之夜。 Seguiré siendo canoa, tu vacío de mi destino, tengo nostalgias de amor。 好了，随着歌声，我们今天和行者梦野游走在亚马逊丛林的旅程要告一段落了。谢谢梦野给我们带来这样不同的感受。他曾经在书中这样说，一切的颠沛流离都由大河流向大海，因为人生就是一场极致的冒险，若能生存荒野，必能重返成功。好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张帆。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诵读小站，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